开始忘了我还能微笑， 怎么开始忘了我还有心跳， 那些黑色的玩笑没有受伤不会好，我们还在找自己的生存之道，去面对，那不重要， 那不重要， 怎么开始忘了我还能微笑，怎么开始忘了你还有心跳，那些黑色的玩笑没有受伤不会好，我们还在找即便好，朦胧的话只是无聊的爱好，流言传来传去不知何时平息，该如何去面对，那不重要，

新冠最让人难受，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 记得你眼里的一眼脸，纵然 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处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长安爱情深远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有命，也要用心 那也算真正的